身份，或者强调佢唔同嘅身份。我可能大家都知道，马可好强调耶稣基督系一个仆人嚟到服侍世人。喺路加福音里面强调到耶稣基督系一个普通人喺人间当中嚟到去作呢一个嘅即系活动去施行拯救。约翰福音好强调耶稣基督嗰个系上帝嘅身份，佢系神。喺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讲到，太初道道神同在者，道就系神。强调耶稣基督神嘅身份，而马太咧好独特。马太福音好强调耶稣佢系个君王，一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系一个君王。所以在编排上面咧有特别，譬如话其他福音书冇喺耶稣出生嘅故事里边提到博士天上嘅星啊，博士朝见礼，即系献上礼物，呢啲系强调耶稣基督君王嘅身份。而因为佢君王身份缘故，引领咗希律王要去杀咗婴孩耶稣，呢啲系凸显出耶稣基督个君王嘅身份。同样喺我哋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大家好熟悉嘅登山宝训嗰度。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你发觉呢都有咁长的登山宝训呢，就不是一次过讲的。而一定不是甚至不是在山上面讲的，而是在平原讲的。但是马太呢很刻意的将一些的耶稣他不同的教导集中在一个地方。当然不是说他未登过山，即、就是有个训练，而是可能他即是马太福音中将其他不在登山上面的所讲的教训都集合埋一个叫登山宝训，佢咁早明显系要同出埃及记做一个比较，因为喺古代出埃及记嘅时候，神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后来去到西奈，喺山上边嘅时间，西奈山上边神透过即系颁即系十诫其他律法俾摩西，喺山上边有风雷闪电。然后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的上面，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图画。然后在个图画当中，神就颁布这个国家的律法，十诫其他典章就是这个国家立国的宪章、立国的基础。在这个图画第五章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没有风雷、闪电，不过同样在山的上面，然后一样的颁布，不是诫命、而是八福和其他很重要的教导。西奈正因为马太明显将登山，这个是什么山，正正没有讲到，在哪个山上面，即是在一个山，不同旧约里面很清楚，神在西奈山上面颁布诫命，在这里就没有提到哪个山。不过呢，两个山是很明显的相对的，譬如说呢，八福和十诫很有关联的，我们会讲多一点。然后去到第二十一节开始呢，就直接去到十七节开始呢，就讲耶稣基督是来成全律法和摩西、先知的。那么将耶稣的说话呢和律法，包括特别十诫，有线上关联。到二十一节呢，直接讲十诫了，讲到帮我杀人这条诫命。去到二十七节呢，就讲到不可奸淫呢啲嘅诫命，然之后咧去到33、36节咧，都系讲其他西奈嘅律法嘅诫命。咁所以咧，两个山系平衡噶，啊，里边嘅好多嘅内容咧，可以互相去比较。啊，咁啊，今日我哋最主要系想讲翻即系八福同埋十诫呢个嘅关联。嗱，摩西律法好严厉嘅，啊，你唔知你识唔识背十诫？十诫里面呢，十条诫命里面呢，有些是可以即是要做这件事，有些 是用一个比如当守安息日，是一个当守安息日。但多数十诫都是讲什么呢，是不可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什么什么什么。十条里面知道几条不可啊？你知不知道十诫里面呢有几条是不可的，有几条是要的。答案就有两条是要的，当孝敬父母，当守安息日，其他八条都是不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偶像，不可拜别神，不可的，是很严厉的，因为是一个国家的律法典章，所以很严厉严谨的。但登山宝训就不同了，登山宝训说不可不可不可的，虽然都是诫命，但 是用一个较为温柔劝喻的方式，就是什么呢？虚心有福了，啊，你虚心的话呢，你有福，因为呢你有个天国是你们的。哀恸人有福了，因为呢他们必蒙 必蒙这个的必得安慰，是一个劝喻式。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什么福气，那是一个跟旧约的那个严厉呢是有少少的不同。讲八福可以在很多不同的角度讲，不过我今天想讲的角度是，我想讲八福固然是耶稣基督或者上帝对上帝子民的一个希望要求，希望神的子民神的儿女能够开心，能够懂得去被爱，为人能被爱，能够温柔，能够清心，这个固然神对人的盼望。但是其实八福你看回的时间都跟耶稣本身的性情很有关联。耶稣都原来在不是跟人说你做这样你做这样，我希望你是一个很开心的，我希望你是一个哀恸的，我希望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耶稣都不是只是说，耶稣基督给我生命你可以说是八福的呈现。耶稣本来就是八福所里面所形容的人的一个总和，他的生命见证着八福。所以我今天从这个角度看，八福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联。耶稣基督原来再来到世上不是只是为了拯救，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了拯救，为了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可以在突然间天上一降去就去到各各他山，在上面钉十字架，即刻死了，即刻复活，即要死了嘛，不需要在人间里面过三十年。咁又唔係喎，佢都醫病趕鬼嘅喎。咁其實嗰啲你可以做得幾多？嗰個係一個展現耶穌嗰種愛嘅一種方式，對係神對人間一種嘅關懷嘅表現。但唔係一個一定要，如果唔冇嘅話咧，冇咗三十年嘅話咧，耶穌嘅救恩就唔完成嘅，唔可以咁講。所以耶穌基督三十年嘅道成肉身在世上，唔係淨係為咗拯救。其中咩原因啊？包括咗耶穌基督嚟要體驗人間。體驗人間的疾苦，而在希伯來書裡面說到，因為我們大祭司曾經經歷過很多的苦楚，所以他能夠明白我們，我能夠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因為他經歷過。弟兄姊妹，你試過沒有被人篤過背脊？沒有啊，沒試過被人篤背脊啊，那你感恩啊，你沒試過。你試過被人篤背脊沒有？你試過沒有啊？很辛苦的喎。耶穌被人試過沒有啊？耶穌被人篤過背脊，被人背棄過，被人污蔑过，被人屈过，于是他就明白耶稣基督经历过很多人间的苦楚，所以耶稣基督明白、这个、所以耶稣在世上不是只为了十诫牺牲，耶稣来体验。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一个想完成的事，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设了一个榜样，我如何希望你们也如何，设了一个榜样。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讲一套，他所做的完全是他所讲的，是一个不单是一个言教，也是一个身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是一个榜样。我为你们洗脚，你们也都彼此洗脚。多一步，我为你们舍命，你们也都彼此你都舍命，是一个榜样。第一福我讲到第三节，虚心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咁今日唔讲八福嘅时候咧，简单讲八福就唔讲佢啲福气噶，因为咧你唔好问虚心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佢他们的。哀恸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人有福，因为必承受地土。你要问天国是他们的呢种福气，他们必得安慰承受地土。然之后第六节，他们必得饱足。咁呢啲福气啊，又唔同嘅。咁系咪？如果你做呢样嘢就呢样福，做呢样呢样福，咁又唔可以咁讲嘅，系喺个笼统嘅。总言之，就系你能够行百福，有百福嘅质素嘅话，你就能够蒙受唔同嘅福气。咁所以今日唔会点去提嗰个福气啊？咁我净系提咧嗰个百福本身嗰个行为或者嗰种嘅性情。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联，第一福讲到虚心的人有福。虚心，咩叫虚心啊？心灵即系一种心灵嘅谦虚，一种嘅谦虚啊，肯谦虚。其实呢个某程度上，耶稣整个救恩嘅开始嚟嘅。耶稣系神，道成肉身嚟到人间，佢肯牺牲之前，因为佢肯舒尊降卑嘅，由天上嚟到去人间。 来到去体验。他先有他不会，因为只是神的身份，所以不肯做这件事，他肯谦虚。谦虚是第一步，谦虚是即是第一步。即是人类的败坏源于咩呢？某程度上源于人不肯谦虚。当神话食禁果，食禁果后果会死亡啊，然之后咧魔鬼撒旦去试探，用蛇的形象嚟到去试探亚当夏娃，成日话你食嘅话咧，你就会如神噶啦，如神、哦，好似神一样、哦，几犀利啊！于是亚当夏娃就好似唔愿意留喺人嘅层次，佢希望如神，呢个一个唔肯谦虚嘅。的一种的表现，不肯谦虚。这种不肯谦虚自大那个情况一路延伸下去。人类第一个谋杀的罪行一样的。啊、神要预立亚伯的献祭，不预立哥英的献祭。这很简单嘛，神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不行，你要他不要我而已，即是怎样？于是就杀了自己的兄弟，哥英杀了亚伯，出现一种自我澎湃。你要他又不要我的，即是什么？如果人用一个虚心的时候，神要哪个与哪个是神的选择，但人不得。谦虚往往是好多事的第一步。耶稣的肯谦虚，书尊降卑，这个虚心不单是神对人的要求，耶稣基督对信徒要求，也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很重要的表征。我们看这件事呢，其实你乜议员、乜议员咧，无论香港、无论加拿大都试过噶啦。嗰啲议员咧瞓喺你街吓，瞓街，你就话俾我听，你即系体会一下咧啲穷人嘅或者无家可归者嘅惨况。我成日嗰啲系嗰啲做 show 多过现实。你瞓咗两晚咁即系可以体验到咩嘢啦？系咪啊？你话去吓解无债啊，去宣教两三个礼拜唔同，你真系辛苦一段时间，你瞓咗两晚咁做乜啫？啊，耶稣基督你体验人间唔系一两晚，唔系几个星期嘅事情。耶稣都书尊降卑系一个月，人间活嘅系几十年嘅时间。耶稣基督系谦虚嘅人，耶稣基督圣经讲过，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唔当负我嘅轭壳我样式。柔和谦卑又表现到耶稣基督那种谦虚啊！喺一段腓立比书好出名的经文里边讲到，耶稣基督神嘅儿子啊，喺天上拥有极大荣华，但不以此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人嘅样式，成为人嘅样式，而且唔单止成为人式，仲要成为一个奴仆嘅形式，奴仆嘅形象活在世上。最后死在十字架，不单止死，仲要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最在当时来讲最卑贱的一种被处置的方式。这个就是虚己，这个就是虚心，这个就是谦虚。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这个就是虚心。耶稣基督教导人虚心，耶稣基督本身是一个虚心的人。跟住话哀恸啲人呢、這个唔使点解释啦。耶稣基督系一个好有怜悯心肠嘅人。最响大家熟悉嘅故事就系呢一个，即系拉撒路死了，耶稣点样啊？耶稣知道之后，耶稣哭了，就系一个哀恸嘅意思，为人间嘅痛苦能够有一个份好大嘅悲情。有一段经文好好熟悉噶啦，耶稣看见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样即系走迷一样，系即系痛苦流离。即系耶稣咧去关怀，耶稣佢当时唔咩关怀，都希望门徒好似佢一样去关怀失丧流离嘅人。耶稣佢系哀恸嘅人，耶稣佢唔系教人哀悼，而自己唔哀恸。耶稣本身就系一个。愿意为人嚟到眨下同情眼之类嘅，啊！所以喺前几好几礼拜之前讲到耶稣基督对住耶路撒冷嚟到去哭泣，因为知道耶路撒冷将会被围困，百姓将会被分散，然之后佢流下眼泪，呢、这个哀恸为人间嘅悲情嚟到流下眼泪，跟住。 呢度第五节系嗰度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咩叫温柔啊？温柔同虚心有少少嘅相近。虚心系一种谦虚，温柔系一种嘅柔，柔和谦卑啊！我心系柔和谦卑，谦卑就系虚心近虚心啦。柔系一种嘅斯斯文文，好温柔啊！一个人温柔源于佢种嗰种嘅谦虚嘅态度，因为柔和同耶稣相处嘅人一定会感受到耶稣系一个温柔，冇乜火气啊！即系佢可以发火，有发火嘅时候，但系佢系一个温柔嘅人，系一个对人关心吓、温柔斯文嘅一个人，系一个温柔嘅人。我谂大家都体会到喺人生当中，你会同嗰啲火爆嘅人相处开心啲，亦同啲温柔嘅人相处开心啲咧。我常常觉得温柔嘅人咧，一个好大嘅表征。你想温柔咩？你做一样嘢，你先温柔噶啦，就有踏入温柔嘅境界噶啦。咩嘢啊？吓系咩啊？笑多啲啦，啊笑多啲，啊讲嘢细声啲，啊温温柔柔吓、啊。如果唔明嘅话，你谂起温柔唔温柔嘅形象，你就唔知道啦。啊，火爆啊，脾气差啊，啊呢啲系唔温柔啊。一日是一个饥渴无疑，饥渴无疑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品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饥渴无疑会比较好像困难和耶稣的禄牵上关联。饥渴无疑意思就是说好渴慕真理，好渴望正义，这种的渴慕。耶稣的禄似乎不是一个哇！即系好有咁嘅情况，饥渴无疑，好似边有能同耶稣能上关联？但系唔系我睇翻转头嘅时间，耶稣咧都需要学习喺十二岁时喺圣殿里边嚟到去学，嚟到去学习即系真正经。喺受试探嘅时间，或者喺其他场合里边，耶稣基督会懂得背诵呢一个旧约嘅经文。特别咧，我知道受试探嘅时候咧，耶稣几个答复全部包括咗，即系人要就不是贪求食物吓，当净系要去敬拜耶和华。呢啲经文来自边度？嚟自《生命记》，即系好明显，耶稣佢咧一个好热爱、好热衷阅读、背诵《生命记》嘅人。咁嘅时候，我哋有错过咧，耶稣咧唔需要背经噶吓，耶稣系神啊嘛，识噶嘛。梗唔系啦，啊！耶稣佢都，如果你记得嘅话，耶稣第一个神迹就喺呢一个嘅，即系将水变酒嘅故事，喺加拿嘅故事，嗰度系耶稣头个神迹，之前冇行神迹噶，咁即系乜嘢啊？咁即系话喺加拿婚宴之前，耶稣受试探，耶稣识背经就唔系神迹嚟嘅。如果好简单，耶稣未经读经，但佢识背经嘅，嗰啲系咩嚟噶？呢个系神迹，啊！有冇睇到嗰度好耐前嘅电影叫《Matrix》啊？廿几世纪啊，唔记咗啦。廿一世纪嘅杀人网络系咪啊？中文叫啊？嗰啲嗰时个电脑世界嘅就唔系好犀利嘅世界，即系咧你唔识揸飞机，唔知上网，然之后就点一哇唔识就即刻揸飞机啊！唔识搞法文啊，唔紧要，上即刻 download 同你又识哇都几好喎、啊。啊！即系你想做传道人咩？唔使做三年受院嘅，点一点啊，咪又识噶啦！啊，圣经啊，背晒佢又唔搞错啊，唔得喎，唔紧要，啲上网 download 喺个脑里边，即刻成本圣经背晒，系可以咁讲。但系真实里边咧，如果耶稣唔需要背经而懂经嘅话咧，呢个系神迹。但耶稣冇凭呢啲神迹嘅，耶稣系全部。都是靠这个的背诵。所以六个方讲到耶稣基督在神的人的面前慢慢成长，得神同人的喜爱，耶稣基督是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渴慕真理也热衷于背经的一个人，饥渴慕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饥渴慕义不单只是你说对知识对圣经的渴求，饥渴慕义就是仰望 好喜欢，甚至好追求呢个义呢样嘢。义即系咩？即系合义嘅意思。呢、这个又谂翻去整个救恩。耶稣基督为咗拯救人，为咗救人嘅缘故，牺牲十架。呢、这个就系去使人可以因信称义。即是说耶稣对义是一种很希望成全义，希望人透过他的缘故能够称义。即是耶稣对义是一个很大的渴求。我们不单是他对圣经的知识那种的无疑，也是希望能够成全，能够成就义这件事。十个上他说成了，就是成全了神对人那种的要求，神要人称义成了。人从此之后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称义成了，义的成全。所以耶稣基督从这个看，耶稣基督是一个饥渴无疑希望实践能够成全义的一个人。但啊，即所以如果看回转头呢，啊，第一幅虚心的人，啊，然后呢温柔的人跟无疑人都有些相似，因为有些互相扣连。一个虚心的人较为是一个温柔的人，一个温柔虚心的人会较为会饥渴无疑。你想用一个人不虚心的话，我样都识什么叫无疑，啊，你用回主学，我样都识什么叫无疑，我识晒的圣经，我识晒的神堂我识晒的。一个不虚心的人不会求学求什么知识，相反嚟讲，一个虚心嘅人就会我唔识，所以我要学，我要学。我好中意睇啲新闻咧，就系咧啲八十岁嘅人咧喺大学毕业，哇！我真系好羡慕佢哋，即系八十岁、九十岁仲一个求学嘅心，吓，啊，即系人哋全部都系吓，啊，黑色头发嘅，自己系白色头发嘅，哇！咁样读书。可能佢搞錯啊！你真係咁老人咁老用你讀書，但嗰種嘅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嗰種嘅不斷學習係，即係我敬仰啲人嘅，即係佢冇因為自己年老啦，所以就停止呢個嘅學習。一種覺得自己不足要學習嘅精神係美善嘅。可能另一個福氣啊！怜恤人的人有福了，一个 merciful 的人有福了。这个跟陈总讲有少哀痛有关联。但他分开讲明，正如他分开开心和温柔，因为开心是一种内心的表达，温柔是一种比较外在的发挥。同样哀痛是较为内在的，哀痛哎呀好心痛。悲怜恤呢就将那种内心对人间那种悲情呢发出来向外，就怜恤是一种同情，是一种行动去关爱。所以二和四就是第二幅那种哀动和这一幅是就是怜恤是有些的关联的，啊，就是不同的福气有些互相 去关联着。要不然不需要多说了，耶稣基督是一个怜恤的人，同情世人的人，愿意为人间的悲情来到奔波的人。耶稣不单要愿意人来到去着怜恤，也都耶稣本身是一个相当怜恤世间疾苦的人。跟着这一幅是跟其他幅是关联不太大了，刚才这幅很多时候是互相关联的。这一幅呢第八节讲的清心的人，第六幅福是比较特别一点的。清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清心是比较难解释的，清心就是清心，就是说心无旁骛，很简单。我分享个例子，你明白什么叫清心的，就是举个例，有某个弟兄转教会，假如不是真实的，我就这么说，某丁转例子，是因为自己的教会没什么姊妹合他眼缘的，你知道另一间教会好多姊妹嘅，于是佢走去嗰间教会嚟到侍奉。佢嗰个唔算清心侍奉啊，就唔算，因为佢有啲另外啲嘅动机嘅，咁嗰啲又唔叫做即系清心啊。清心嘅即系话即系纯全嘅，即系清心嘅，清楚嘅。耶稣基督系心无旁骛嘅， 亦都讲到一个人嘅专心啊。耶稣佢系一个清心嘅人，佢随时我清心噶，佢冇依带任何其他嘅唔好动机嚟到作侍奉，而佢咧亦都好清楚自己嘅方向啊。喺每一次繁忙当中，佢会退去旷野，为要保持一个唔会因为人群嘅拥戴啊，好耶稣好耶！喺掌声当中，人会迷失自己啊！呢个就失去咗。如果佢侍奉为要得人嘅掌声嘅话，呢个唔系清心嘅侍奉。佢清楚知道自己点解要侍奉。耶稣佢都由始至终保持一个清心侍奉嘅态度。三种当中，就系睇我其实有三种嘅唔同嘅质素啊。一种系即系教会系即系谦虚温柔又肯学习嘅呢种，我列为系一个类别啊。另一个类别咧系哀恸啊，一个系怜恤嘅人啊。第三种系清心专注纯全呢一个嘅动机啊。咁三种当中，我常觉得咧。在現代人來說，哪種最難呢？最難我覺得是清心的，對現代人來說，因為現代人太多的執執，太多的不同的動機，就是我們比較難是清心的做人，或者清心去侍奉。不要說什麼清心，你只要專心做一件事都難的，是吧？即是特別是年輕的那些，可以一心多用的，我經常佩服我一類的。上緊網，打緊機，然之後依邊做緊第二樣嘢，即係同心幾用嘅啫。我都唔係都 OK 嘅，係嘛？即係都有種，但是就冇咗嗰種，有時容易冇種嘅專注。現代人太多嘅資訊，你都認啊，令我心好煩亂，唔能夠集中去做同一樣嘢，專心去做一樣嘢。清心係一個好花多眼亂、資訊好澎湃嘅世界裏邊咧，要保持清心係。即系唔容易啊！有好多嘅即系嘅杂质，令人唔能清心。好啦，跟住福咧，佢意思就第九节嗰度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因为 peacemaker， 即系咧带嚟和平啊，带嚟和平。虽然耶稣讲过，我嚟唔系要世上有太平，我系要父母同儿女纷争，我系要叫婆媳。你有纷争，咁佢意思就唔系叫人纷争，佢意思就系、是、有时人会因为跟随耶稣背十字架而同自己家人有冲突，但呢个耶稣觉得要嘅，我哋唔可以样都迁就，而因为迁就缘故而唔能够跟随我哋嘅主，所以有时可以会为跟随主缘故而跟家人所亲爱嘅人有纷争，有时系难免嘅。如果我哋要遵从主嘅话。正如喺即系保罗喺呢一个即系哥林多后书讲到，要敬虔度日嘅话，一个信徒立志要敬虔度日，敬虔度日嘅话，譬如话你即系你话一定要星期翻崇拜嘅，你坚持嘅话咧，你就容易有冲突噶啦。譬如话你啊饮茶，猫茶唔饮茶，边咁紧要啊？我嬲出嚟饮茶都唔开，咁你唔好留就星期日啊嘛。即系当你坚持嘅话，就容易同人有嗰、那个即系依有摩擦。即系虽然耶稣讲到我嚟为带嚟纷争，当然系某啲情况当中会咯，但基本上耶稣都嚟系要带嚟和平嘅，系一个和平之子。耶稣讲咗多次，叫人唔好仇恨，唔好去仇恨别人，唔好含怒到日落，唔好咩话，唔好要爱你嘅咩啊，爱你嘅仇敌，呢啲都系希望人能够彼此和平嘅相处。透过在最后晚餐的时间鼓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耶稣呢是一个使人和睦。耶稣的十字架带来的不单是人神之间的复和，也希望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复和。圣餐我们同饮一杯，同饮同食一饼，不是同一杯，虽然都是同一个杯渣倒出来的，但我们分开一杯。但古代世界里面耶稣的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就不是的，是同一个饼同一个杯，然后慢慢传来喝的。想不试一下过个零头算了。为什么同一饼同一杯啊？是因为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主里面 而为一嘅。我哋隔篱嗰个唔系咩？唔系边个？系我哋嘅弟兄，我哋姊妹，我哋同一位同一个信仰，同一个天父嘅。所以我哋应该彼此相爱，使人和睦。唔单止系耶稣对人嘅要求，耶稣基督本身就系一个愿意带嚟和平，带嚟使人和睦嘅人。最后呢一幅，我唔想想。不需要多解释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想耶稣的一生，这个是耶稣的一生很大的写照。为义受逼迫，耶稣不单是为义受逼迫，耶稣为成全义，这个义字回应刚才那个基督徒没有义的义，都是那个义，同一个字，都是那种合义，那种应该的义。耶稣基督为义，为合义的义，你都受逼迫。耶稣都唔单就迫害，耶稣都为义嘅缘故、成全义嘅缘故被钉身十架。耶稣都本身就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甚至舍去生命嘅人。故此，我又话四方加埋就系对耶稣基督嘅生平一个好大、好美好嘅写照。同样八福加埋就系对耶稣基督一个好生命、好清楚嘅写照。八福透过八福，我哋明白到耶稣基督如何系一个如何嘅人，一个如何道系一个如何道成肉身嘅上帝。跟住个经文睇落嚟，跟住又讲到十三节之后咧，跟耶稣跟住讲到门徒要作盐作光。耶稣都系世上嘅盐，耶稣都系世上嘅光。约翰福音一开宗明义讲到耶稣佢系真光，照亮人间一切。耶稣都唔单自己系真光，耶稣都愿意门徒作盐同埋作光。所以一切都唔系净系你要做呢样嘢，你做呢样嘢，而且唔做。耶稣佢本来就系盐，本来就系光，而耶稣佢都愿意别人嚟到作盐，别人嚟到去作光。弟兄姊妹，八种性情你有几多少？我哋跟随主，我哋有冇基督嘅样式？啊，有啲嘢当我信主嘅时候，我哋又必定有啲嘢系会似耶稣嘅。我哋基督徒意思即系我哋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嘅时候咧，我哋或多或少会有呢种八种嘅性情。如果冇嘅话咧，就危险吓，就危险，因为我哋要似基督吓。如果我哋完全样都唔似嘅话，你想象下啊。如果你生个儿子，然之后你朋友见到你，哎呀，你个仔仔嚟噶，话每冇你呢个仔，你个仔每样嘢似你喎，你开唔开心啊？你又唔开心，话每样似我，唔系啊，梗系唔开心啦。自己儿女梗系似翻自己噶嘛，啊，哎呀，似阿爸似阿妈都好啊嘛，都即系完全冇样嘢似，咁就好怪。我哋咧，我哋有边样似？我哋基督噶，有啲嘢。啱啱啊！最近咧睇报章，讲到咧移民局咧有时咧 check 啲人咧，即系假结婚移民嗰啲，咁有好多方法嚟到去 check 佢系真结婚假结婚。咁啊几有趣啊！睇啦，其中睇到有人睇翻你结婚相啊，你结婚相睇咁样样相，张张相冇 kiss 嘅，有冇可能结婚唔 kiss 咧？甚至身体嘅接触嚟红嚟辣嘅，咁就唔系假结婚。因为真结婚嘅话，梗系嘴噶嘛。你唔嘴即系系咪啊？呢系原来一个可以证明到系真定假嘅一样嘢，真爱就自然想嘴噶啦嘛，起码初系手都即系揽下，呢系好自然嘅流露。我话我哋基督徒，我哋有冇呢嘢似我哋嘅主？八福又有几多次？我认识一个信徒，一个嘅牧者啦，啊，佢介绍嘅时候咧，佢用卡片咧，仲系啦列好多好多佢嘅。佢嘅名銜嘅，咁我係好怕呢啲嘅，啊，即係咧好重視咧自己有幾多個嘅學位，我覺得唔係一個虛心嘅一個表現，即係好 proud of 好驕傲到自己，咩好自豪自己有呢啲嘅學位。我哋個主係虛心嘅，不以神嘅兒子上帝嘅身份為強奪，反而虛己。咁我哋冇虛己，我哋冇太過為自己所做嘅有自傲。耶稣佢哋系关心别人嘅人，耶稣好关心别人，耶稣佢哋对世间嘅疾苦关怀噶。我哋有冇？我哋冇关怀人间嘅疾苦，我哋冇试过 捐钱俾啲嘅，或者捐嘢俾啲嘅慈善机构嚟去帮助啲有需要人。耶稣佢哋好关怀别人，我哋冇关怀。如果我耶稣佢哋关怀，而我哋唔关怀别人嗰阵时候咧，有问题嘅。我哋跟随佢主系咁嘅，我完全冇一样嘢似佢嘅。点解咧？基督徒应该似噶嘛？基督似基督噶嘛？我哋唔似。我记得喺最初喺翻喺搵话搵最早搵个话侍奉嘅时候咧，喺教会侍奉。啊，咁教会有啲夫妻团契啊，咁咧就咁啊，当时咧兴呢个 potluck 嘅，咁其中有对夫妇咧，我哋有忌，即系我觉得个个都唔好想请佢，但系唔请唔得。个原因咧，每次 potluck 咧，呢对夫妇咧都系带少少嘢嚟，但系食多多，而且次次都打包走好多，你明唔明？开始大家都俾颜色啊，俾面色啊，面色啊，即系各样嘢，面色啊，蓝即系俾佢睇嘅。不过啲咩黑色、红黑、龙绿、黄绿、青蓝紫色都俾你睇到，你都唔佢都唔醒水，仍然都系好小本小本经营，但系少少嘅嘢嚟吓，即系咁样。咁后来我哋就咧喺团嘅报告嘅话咧，希望我哋带啲嘢嚟咧，系够起码够你自己食嘅，明唔明意思啊？你带几多嚟？起碼自己即係夠你食，咁但係隔報告完之後，仍然都嗰啲夫婦仍然都係好少好少嘢嚟，即係落佢唔好啊！我時都想玩嘢嘅，我嚇不如咧試一次咧，我當時我講有傳道啊嘛，報告咧就咧啊，擺喺嗰次聚會咧個 potluck 聚會咧，今次咧我哋 potluck 特別少少嘅，就係、是、大家食翻自己帶嚟嘅嘢，唔 share。哇！咁嗰啲夫婦累低啦，點解啊？我哋低。乜之蚊丁屎咁低嚟，边够我两个食啊？不过我始终冇胆量做嗰样嘢，即系冇胆量，我惊做唔到门口。我一次去某另一间教会，即系讲到提过呢个 case 啊，咁咧就嗰班教会老人家嚟嘅，咁话呢叫叫咩情况咧？咁我 expect 嘅人可能特别。都刀仔锯大树啦嘛，咁有老人家咧细声讲一样嘢，虽然细声，但系讲得清清楚嘅。佢话呢个乜嘢？佢话呢个搵人着数。咦？我都啱喎，搵人着数，搵人着数。个问题系耶稣基督在世上系俾着数人嘅，点解我哋作佢信徒嘅人，竟然都弯转头搵人着数咧？耶稣都在世上是希望别人在我身上得好处的，为什么我们作信徒的反而倒转头希望在弟兄姊妹朋友身上得好处呢？相反了，那个情况可能不是食物那么简单，而是背后的浮现 的情况，就为了自己而 不考虑到即是别人若人受亏损而自己得着好处，那个情况好危险。又或者讲念头，指耶稣咧，你系愿意侍奉世人嘅，系要施予嘅。我哋会唔会搞里面样都唔想做啊？食完嘢之后，做人嚟洗碗，人嚟入厨房，自己永远都系外围嘅。得啦，我哋睇下得啦。我哋耶稣咧系愿意施予，而我哋只系愿意去享福，同我哋嘅主系唔相同嘅。呢一切情况话俾我听，我哋同我哋主唔似嘅时候就有问题。弟兄姊妹，我哋有几样嘢似我哋嘅主？我哋唔一样，我哋愿意八福，成为我哋嘅一个嘅镜子。有机会翻嚟睇八福，八福展现到我哋跟随嘅主嘅性情。我哋有几样嘢似我哋嘅主？如果我哋好多嘢都唔似嘅话，问题可能系我哋以为自己系神嘅儿女，但其实我哋未必系。我同心祷告，真爱主，我哋仰望教堂，八福展现住耶稣基督嘅性情，如何嘅虚己，如何嘅关怀别人，如何嘅为次事事为别人设想。如何嘅愿意牺牲自己嘅益处，成全别人， 呢一切嘅性情系你嘅性情，亦都系你期望喺信徒喺我哋弟兄姊妹当中生命当中见到嘅性情。假如我哋有嘅话，我哋系乐于助人，我系乐于多方为别人设想嘅人。感谢天父，因为我哋有天父嘅性情，我哋有基督嘅生命喺我哋生命当中。大家用我哋好多嘢唔似嘅话，求主去提醒我哋。圣餐当中，你叫我哋监察自己，求你帮助我哋喺圣餐里边监察我自己，以致我哋能够守住心清嘅领受圣餐。我哋有做得唔好嘅，求主你洁净，同心祷告奉耶稣嘅名字祈求，阿门。同大家唱首歌。主，我愿像你，我哋听我唱头两节好吗？